天呢来看那个葛根汤的医案讲义哦。原来我昨天的课是想要教完医案然后再教麻黄汤的，结果根本医案就把时间都用完了、哦、所以啊，还算教得蛮慢的。不过我总是有一种自我安慰的方法啦，就是说反正这个药物吧就那么几味啊，等到药物没什么好教的，条文就会讲很快了啊。我是这样想的啦，也只是这样想一想而已。但这葛根汤的医案啊的这个讲义呢，第一页上面呢一个许淑薇的一个罗千甫的，我想这两个都是很标准的啊，所以就知道就雾风啊无汗啊，然后后脑勺僵硬啊连到背上僵硬，那所以就是用葛根汤，这个我们都知道。那主要是他们在解释这个那个挤挤那个字啊，这个当然许淑薇有他的看法，罗千甫啊有他的看法，但是基本上我到最后还是比较认同大陆的郝万山教授的看法。因为如果我们这样子念挤挤或者紧紧啊，至少我们中国有这个字，那郝万山教授就说现在我们一家写成上面不连起来的，然后把它念作树啊，我想那是陈无己开始这样说的。那我想我在感情上面是真的很喜欢念作树，因为它就是有把一个人束紧的感觉嘛，那个形状很像掐住你的脖子一样。可是问题是郝万山教授讲的也是实话，他说中国人没这个字啊，就是一家一厢情愿念出一个发音，觉得这样子感觉才对味。可是中文没有这个字，你不能掰啊、哦、所以就不管我们再想要念作树呢，还是没有办法啊、哦，所以就还是念作井好了啊。那这是他的这个谈论的这样一个小事情。那接下来呢，曹英甫江左锦的这个师徒的医案啊，就连续好几个。那在这个连续好几个医案里面呢，他们师徒就在讨论这个关于葛根汤啊以及这个太阳温病的一个话题。那我们就一面看他们的讨论，然后一面再针对这个主题啊，然后做一点研讨。那这个他第一个医案呢，他是这个很标准的葛根汤的症嘛，对不对啊？就是无汗啦、恶寒啦、脉浮紧啦，而且项背降痛啊。那他就说这个是邪气以侵及背枢经络啊，比芝麻黄更进一层。当然其实我在临床上面不会特别觉得葛根汤或者麻黄汤哪一个方比较猛了啊，并没有特别这样子想，而且平常总觉得吃麻黄汤的那感冒都比较严重一点，所以会习惯性的觉得麻黄汤猛。可是江左锦他曹英甫他们觉得说啊，江左锦他觉得说比葛根汤比麻黄汤更进一层，也是有道理的啦。因为其实麻黄汤里面只有麻黄啊杏麻黄、桂枝、杏仁、甘草四味药，而且药量都很少，很明显葛根汤的药量是比较多了啊、哦，就是桂枝啊、葛根、白芍加那些东西下去。而且呢以病的情况来讲的话，就是麻黄汤症人的身体并不会吸住邪气不放，可是葛根汤症的话人的身体会有一种吸住邪气不放的感觉，就当我们精液不足的时候啊，身体真的会把邪气吸住，所以把它看得比较严重也无可厚非。那他们的这个开法其实是一个很标准的开法啊、哦！你看它的剂量，它这个麻黄三、桂枝二、白芍三、甘草二、生姜四片、红枣四枚，就是我们一般都说现在《伤寒论》的剂量，如果比较接近汉代古剂量，是汉代的剂量乘以0.3或0.4嘛，对不对？那可是我们只要有时候只要喝一碗就好了，所以就乘以0.1。那它这就乘以0.1的剂量啊、哦，所以它的大枣就不是放12枚，是放4枚啊，同比例减低。但是呢葛根呢还是要放多一点点啊，因为葛根这味药的话太轻了就没有效果了，所以这是我们一般喝的一个很标准的剂量。那吃了之后呢就这个啊病人很快就好了。那么 在这里呢，江左锦呢他就提到说啊，我们读《伤寒论》的学习者呢都知道说，《伤寒论》在一开始的时候啊，《太阳篇》的提纲啊，有说这个脉浮缓啦、出得了汗啦、怕风的叫做中风，那脉浮紧出不了汗而怕冷的叫做伤寒，对不对？然后后面呢讲到某些症状要用桂枝汤，某些症状要用麻黄汤，我们这些学习者也会很乖的就知道说，哦，中风到最后结论就是用到桂枝汤，伤寒是用麻黄汤，所以就会帮这个汤剂做一个分类，把条文做彼此统合。那江左锦就说，那为什么没有人帮他统合成说太阳的那个风温啦、温病那些应该用葛根汤呢？江左锦就提出这个论点，其实这个论点是比较是他开始讲的啊，就是他开创这个看法。那他就所以呢就那他要开创这个看法的时候啊，他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他说葛根汤治温病，那葛根汤果真是治温病的吗？其实是不一定的啊，因为我们在课堂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同学定义过，就是真正的温病呢是所谓的感冒的病毒帮细菌护航，就是一开始你是感冒，可是你病一段时间之后呢，它开始身体各处有发炎的现象，那发炎那白血球增加，那这样子就是细菌性的感染啊，就是一个有掺杂着细菌性感染的状况的感冒，我们称之为温病，那这是一个正温病。那江左锦说的温病呢就不是一个正温病，江左锦说的温病呢比较是因为我们在教葛根汤的时候讲到的热伤风，就是这个人精液受损了，所以他的身体呢会产生一种燥热的反应啊，在感冒的时候非常容易变成燥热，那这是江左锦说的葛根汤所治的那种温病。所以呢他提出这个伤寒论里面有的条文我们之前也读过，就是伤寒论如果没有那么怕冷啊，然后怎样怎样就是温病，然后发汗又怎么样变成风温，对不对？像伤寒论条文在太阳篇里面那个条文，那个温病的确不一定是正温病，可能是精液不足产生的感冒引起的燥热的感觉的一个症状。所以呢他就说，如果以这个太阳篇的这个定义来讲的话，那这样的温病是很适合用葛根汤的啊，因为太阳病里面产生这种燥热现象是精液不足，那葛根就能够生提精液，对不对？然后加上有麻黄桂枝啊，然后驱赶这个风邪寒邪，那所以就在这个情况下是对得上的。那他就说，因为后面啊，《伤寒论》里面后面还有一个篇章是禁病的篇章，就是讲到这个。有点像是我们现在西医所说的这个脑炎、脑膜炎啊，就是他这个人会抽搐啦、牙关咬紧啦，然后那种发高烧那个状况。那个状况，这种在《伤寒论》的禁病，它里面几个主要的方剂，其中一个方剂就是葛根汤啊，就葛根汤可以治到禁病的。所以江左锦就说，这个其实你的这个精液啊，再伤的更深一层呢，就是到达禁病的状况了。所以在这个精液受伤的这种感冒呢，啊，的确是可以用这个可以用葛根汤的。那他这个，可是呢，江左锦我觉得他要提出他的论点是没什么关系，可是呢他在提出他的论点的时候有一点讲的太猛了啊。比如说在这个第二页的中间，他就说，哎呀，读者一定问说，这个伤寒论呢不是有说什么发汗以身灼热者名曰风温呢？那他就说，哦，这个不是张仲景讲的，是后人乱掰的。他就去篡改原文来合他的意思哦。然后后来又有人问说，这个伤寒论不是有讲这个风温为病啦，然后阴阳脉俱浮，然后怎样怎样有这些状况？他就说，这也是后人乱掰的，不是张仲景讲的。就是因为他想要讲他的理论，所以就把原书都把它否定掉。那这样也太过分了啊！那。但是呢，虽然在论点上面我们不一定要依循这个江左锦的这个这么绝对而武断的看法，但是呢他是说他在这个第二页下面啊，倒数第三段那边他讲说，基本上呢就太阳转到阳明之间呢，就是 有些就是在从这个太阳桂枝麻黄汤镇到阳明的白虎汤镇之间的那个过渡期啊，那用葛根芩连用麻杏干使用葛根汤都有可能让这个病的状况不要从太阳区块转移到阳明区块啊，所以他这个说临床上这个说法是可以的。然后他就说这些张仲景在这边提到的这个从温病到风温的这个变化呢，都跟精液不足有关系。所以呢，在这里他就提出一个看法，他就说其实这一类型精液不足的，像是温病的感冒呢，就是属于葛根汤的症状之一啊。那这个葛根汤可不可以治这种感冒呢？在临床上是可以的。那至于说那种感冒叫不叫温病呢，那就不一定了啊。那他第二个案子呢，他就提到说这个看起来像是麻黄汤症，可是呢兼有这个人呢口渴想要喝水的啊。他比如说他的这个案子是太阳穴剧痛啊，微恶寒，脉浮紧，口燥。一般的桂枝汤症或者是麻黄汤症啊，标准的桂枝麻黄汤症其实都是口中和，和平的和，就是嘴巴是比较润的啊。那会有燥的感觉的太阳的出感呢，是大青龙汤症可能会口燥，葛根汤症也可能会口燥。但我们也说过，因为精液不足感冒，身体会有一种燥热的感觉，所以它那个恶寒的感觉呢就会被抵消一些，变成微恶寒。于是呢他开药的时候呢，他不但放了葛根六钱，而且他把里面的生姜拿掉，换了天花粉四钱啊。这个是天花粉，就是瓜蒌的根啊。那瓜蒌根这味药呢，它是跟葛根汤跟葛根这味药有一点相似。葛根是把这个水气拉上来推到人体的表面，那瓜蒌呢是把水气瓜蒌根啊是把水气拉上来让它滋润在胃里面啊，就是有它的到最后的作用点有一点不一样。所以这个天花粉啊，也就是瓜蒌根这味药，我们有时候是可以拿它来代替这个白虎汤的啊，就是它有一定的退热润湿的效果。那其实因为这是一个曹寅甫的比较晚期的医案，那我想曹寅甫这样子开啊，根本就已经是条件反射凭直觉了。因为呢《伤寒论》里面有太多的条文是什么渴的，如果那个人渴就把半夏拿掉换成瓜蒌根，所以就是几乎是有些加减变化哦，可能不是那么有意识的学习，但是开久了用久了大概就会变成那个样子，就口渴啊加点瓜蒌根。那他就说那他如果要给一个解释，就是说他用了这个瓜蒌桂枝汤的这个方法啊，那也没有错了。瓜蒌桂枝汤是那个禁病里面的其中一种的禁病用的方啊。那这个，然后呢，江左锦呢，他就开始用他的在前一段里面新提出来那个论点，开始跟过去的一些论点打比战啊。他怎么打呢？就是江左锦他就拿这个葛根汤的例子来说，你看吧，这个温病对不对，明明就是太阳病的一种啊，对不对，太阳病然后人发燥啊，就是温病啦。那可是呢过去的这些中医的学者啊，都说温病是属于阳明病，他就跟人家开始打辩论战。他就说这个比如说像《太阳篇》里面的那个主症啊，这个太阳伤寒是怕冷怕风啊，那太阳中风是怕风，那太阳温病是怕风不怕冷哦，然后呢阳明病是不怕冷反而怕热哦，所以这个以层次来讲的话呢，这个太阳温病是在这个阳明跟太阳之间，而且用葛根汤的话比较像是还在太阳的区块啊。那江左锦的这样子的辩论战的打法，其实是我个人并没有很赞许哦，因为 江左锦说的温病是指这种燥热型的感冒，那真正的温病是细菌感染的感冒，那根本是两回事嘛。那真正细菌型感冒的温病，你用这个阳明的药啊，就是像石膏、知母那种啊，清热消炎的药，那是无可厚非的啊。那如果是比较是发炎的严重，那就会用什么生地黄、黄连、黄芩、黄柏都会用。那所以这个，他是拿他自己的一个比较狭义的温病去杠人家的那个正确的温病的定义哦，那所以他一定要说这不是阳明病，其实没有什么意思了啊，这段辩论没有什么意思。我觉得他那个辩论倒比较好完成后面了。那到了第三个案子呢啊，他就讲到说啊，有一个葛根汤症是这个曹英甫早期的医案，他就说有一个人啊，他感冒啊，怕冷啊，流不出汗啊，这个后脑勺也僵啊。可是曹英甫在把脉的时候呢，把到的是他的右手的脉弦紧而浮，可是呢左手的脉呢没有办法把到浮脉，那只是紧紧的。那说我们说我们右手是属阳，左手是属阴，对不对？所以它就是阴分，可能它的阴的那个部分可能有受伤，所以才扶不起来，不能呈现出感冒该有的脉啊。于是呢曹英甫呢就问他的这个家人说啊，请问你弟弟是不是一个沉溺于酒色的人啊？那他哥哥说并不是哦，只不过是今年春天在某个地方沉溺了一个月而已啊。我想这个一向都没有什么发泄的机会的人，可能一发就不可收拾了。所以呢他就那曹英甫就想说，这样子的阴分受伤的感冒，舌苔应该中间是裂开来的吧，打开嘴巴一看啊，果然是这个舌苔中间是缺掉一大块苔的啊。所以他就说好，那这样子的话就帮他开葛根汤，因为他是津液受伤，而且他还里面加一小杯的米，因为我们说米是帮忙酿汗的嘛，对不对？那葛根汤本来不一定要加，但是他就先加在里面，免得他发不出汗来，于是吃了也就好了啊。那在这个地方呢，江左锦就讲到这个曹英甫的这个医案啊，他就开始讨论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其实还蛮好玩的。他就说，因为我们其实上课多多少少也上过啊，就是《黄帝内经》里面讲的说，他有引这个《黄帝内经》，就是说服经者啊，身之本也，故藏于经者，春不病温。然后或者是说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啊。也就是说在《黄帝内经》的看法里面呢，会让人有一种感觉，就是温病这个东西啊，是你冬天感冒了，只是冬天天气冷啊，所以你的身体处在一种很收敛、很代谢迟缓的状况，所以这个感冒就一直潜伏着。那这个潜伏着的感冒到了春天，气开始往外了，然后就发作了。那发作的时候呢，就会顺便引起你身上的各种精液不足的反应，或者是发炎的反应，产生温病。那如果冬天啊没有好好保养身体，乃至于春天发病的时候是精液不足的，这个感冒像是热感冒一样带有燥热的，这个我想很容易理解，对不对？这没有问题。可是如果冬天没有好好保养身体，乃至于受了寒，等到春天发作的时候，就会引起细菌感染，就是变成真正的温病。那这样的一种想法到底是正确的呢，还是不正确的呢？像是就是说啊，这个关系到这种温病啊，好像医家有一个说法都叫做伏气，就是冬天得的感冒啊，一直窝藏在里面，然后春天才跑出来。那这个伏气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啊？就是果真春天的这个细菌感染就是因为冬天的感冒造成的吗？那首先呢，我们要来看一下啊，就是他这个地方第四页下面他有讲说，其实呢这个所谓的 这个没有藏精啊，就是泄了精，其实不能说是在男女之间，他说凡至情而多欲，心处然而长聚，勤劳而致倦，高下必相慕，什么什么都是都不是不藏精。也就是说熬夜打电动啦，加班啦，或者是晚上去跳有氧舞蹈啦什么的啊，这都是属于不藏精啊。所以他就说这个肾精啊，这个当一个人受了损之后呢，就会拥有这样的状况。可是呢，他在这一页跟下一页啊提出来的话题就是说，到底这个冬不藏精的感冒是不是一种少阴病？因为少阴肾精嘛，对不对？那冬天，因为冬不藏精的这个福气呢，我们一般都是把它归类于说，这个感冒是藏在我们身体比较深的地方，比如说在肾里面啊。那这个你的肾脏里面藏了感冒，照理说你会呈现出《伤寒论》说的少阴病啊，对不对？可是呢，如果你是埋藏一个少阴病，然后呢开始发作了，它会变成温病吗？其实不见得。我觉得在临床，比如说上个礼拜助教也跟我讲说，哎，一开始感冒就是少阴，就他感冒发在少阴，然后他用了少阴经的药，然后推推推，他就变成太阳，然后最后用麻黄汤发掉，对不对？就少阴有感冒，然后慢慢往外面的经打一关关打出来。就像我也有同学家的小孩，他是发在少阴，给他吃一天真武汤之后就变阳明病，然后吃了白虎汤然后好了。就是他就是从就是发在少阴的话就往外面推就是啦，这样一关关推出来，那也不一定是造成温病啊，对不对？那所以《黄帝内经》他在指射的那件事，就在我们古时候啊，其实文字中医的这个文字没有那么精确的时候，《黄帝内经》到底在指什么一件事情？这是一个比较可以在这边讨论的。因为像江左锦他就说，其实他在后面一页就在那边批判说，很多很多就是说，明明感冒这样子已经是大热，然后什么地黄、犀牛角、什么生石膏把它退掉，对不对？然后他还一定要说伏气，一定要说少阴。他说这种温病明明就跟少阴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就全身大热大发炎，对不对？这跟少阴没有关系，为什么一定要牵涉到少阴呢？那他留下来的这个话题就是说，我们说葛根的药性，对不对？它能够，我们光说葛根，它能够把我们的身体那个无形的水气拉过后脑勺，让它洒下来。那洒下来，我们在葛根汤或者葛根芩连汤的临床应用，都可以看到它可以对我们的上半身的消炎效果非常好，对不对？所以用一种比较抽象的形而上的看法，就是葛根它能够拉一种水拉上来，然后这个水能够好像当作我们身体的那个自动消防装置一样，把这身体的那个烧起来的地方、发炎的地方都灭火，对不对？所以这个水可以灭火啊。所以我们中医是假设人体有这种形而上的水，虽然不知道那是什么水，那但是可能这个形而上从它的源头是我们的肾，对不对？可以化成为水，然后来帮我们灭火的那个东西，可能我们称之为精吧，对不对？那火这个东西是我们的中医的词，那如果你换到西医的词语的话，那就是好像人体有一个什么东西，它可以帮我们消炎，对不对？那再换一个说法，就是西医也说，在中医基础班啊有讲过，就是说我们身体的哪一个脏腑啊会很快的老化，通常在西医的研究都会认为说，这个脏腑它处于长期的微微的发炎的状况，那就会让它提早老化，所以脏腑的衰竭会关系到这个发炎。那相对来讲，如果你的身体能够维持在都不发炎的状态，就是这个水一直能够上来浇灌你的身体，那你的身体就可以保用很久很久啊，甚至比我们现在想象的要久。那这个昨天我就有问助教说，这个能够让身体的发炎变成不发炎，然后呢又好像被中医称之为精的这个东西，如果要拿西医的角度去找人的身体有什么成分是这样，你们觉得是什么成分？类固醇。那类固醇是哪里来的？是哪个脏器分泌的？肾上腺皮质。 昨天刘助教说还有另外这两天的髓质是吧？没有髓皮质啊。所以就是人的肾的上面的肾上腺所分泌的类固醇，从物质的世界来看，它就是一种能够让我们的身体保用很久的一种，就是天然的这样消炎剂，可以这样说吗？可以说是消炎剂吗？那另外还有就是人在火灾的时候可以举起很重的东西，那个也是肾上腺素的关系，对不对？那个跟那是髓质的，那髓质的算是类固醇吗？ 不算， 不算啊。所以人在火灾的时候变得力气很大，那是肾上腺的髓质的分泌的东西，但是那个不算的肾上腺素，但那不是类固醇，类固醇是肾上腺的皮质分泌的，对不对？好啊，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要来用一个比较实际的角度来看，到底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应该称之为不藏精，就是到底我们怎么想怎么做会伤到我们身体的类固醇呢？这个其实在人的身体类固醇实在是太重要了啊，就是它扮演到就是让我们身体能够保用很久的这个角色，甚至你可以这样想，就是冬不藏精，春必温病。你用换一个角度来说，就是一个人他如果冬天的时候他的肾脏的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受到损伤了，那他到了第二年他的身体就会很容易被细菌感染，可以这样讲吧？那很容易被细菌感染这句话反过来讲，就是他第二年这个人的免疫机能会变差吧。所以等于是说肾的机能为什么会肾上腺的这个地方，我们象征性的说这个肾阳或者是这个类固醇，它为什么会跟我们的免疫机能有一个相关性呢？啊，就这一点的话可能我们还是可以想一想的。那好比说啊，现在有很多疾病我们都要帮它打类，就是让它吃类固醇，对不对？要比如说哪些病要吃类固醇？红斑性狼疮，对不对？或者是一些发炎吧，对不对？还有什么气喘？气喘还有什么重症肌无力也有用哈。那这些病呢，其实多半在中医的分类是有一点那个阳虚阴实的调了啊，多多少少会有一点。那我们要想啊，我们一个人当他是肾是很健康的，那他应该自己身体可以提供自己这个类固醇才对，对不对？就像那个肖善阳老师他就有一次在他的课程里面就有提到说，像现在有一种病叫做异位性皮肤炎啊，他就说异位性皮肤炎我们西医给他擦的药就是擦什么抗组织胺或者是类固醇之类的东西，是不是？那他说抗组织胺这样的东西不是原本人体自己就会分泌的吗？那这个人为什么自己不分泌变成要外面擦呢？就是如果这个人身体里面就能够自动的制造抗组织胺，那他根本就不会有异位性皮肤炎才对啊。那他抗组织胺他就为什么人体自己罢工了呢？那他就说那多半是这个小孩子啊，就是在成长过程里面提早被大人教育的肾阳受损了。他说怎么样叫做提早被大人教育的肾阳受损呢？他说比如说小孩子哦，就是他就肖胜阳教授的论点，就是小孩子其实在年幼的时期是不太想事情的，就是只是有感知跟回应这样子，不太有想这件事情。可是我们大人跟小孩的互动开始教会了小孩想东西，那太早开始想事情，小孩子就会比较损耗到他的这个肾里面的，我们说肾阳或者肾精啊。那但他说他拿想东西来讲，这也是一个指称词而已啊。我们其实要想的是，我们其实要讨论的是人为什么这个肾阳会受损啊？那他就那个抗组织胺是哪里分泌出来的？助教晓不晓得？肥大细胞，那是哪里的细胞？血淋巴里的吗？哈， 那是组织胺。组织胺是那个肥大细胞。 是那个肥大细胞长长在哪里？全身都有是不是？ 肥大细胞是那个，它在血液里叫做那个嗜碱性球，然后它跑到组织一的时候就变成肥大细胞。 哦哦，这样子啊。虽然我也不太懂，但是总而言之就是身体自己分泌的就对了，对不对？那另外一个，我们中医在辨证的时候会讲到说啊，一个人，比如说我们中医从比较迷信的角度会说，一个人要肾气很够啊，他的这个上来的这个水气才能够挡得住他的这个风池风府穴，才不会被这个邪灵啊钻进来平移在他的身上啊。就是所以那所以容易发疯的人呢，都是肾阳比较虚的人啊，就是有此一说了啊。那另外一种是便秘的人，这是另外一个辨证的点啊。那可是呢，像这样子我们中医说的肾阳不足，所以这个人就着魔了，然后就陷入这精神崩溃的状况。那既然西医的换一个讲法，好像有一个词是不是叫做血清素还是什么？血清素是怎么样？是忧郁症的人他血清素会怎么样？太低，对不对？那其实我虽然不知道血清素是怎么造出来，你们知道吗？ 血清素是从那个 哦哦，对不起，某个氨基酸啊。那但是就是基本上啊，就是如果一个人的肾阳能够补好的时候啊，他的血清素通常会比较趋于正常，那他的这个他的这个忧郁的状况也会得到缓解。那我刚刚讲的是医疗活动啊，就是说要反正就讲到后来就是在说，所以补肾很重要啊，所以要推销什么肾气丸的广告啊。不是啊，不是在卖肾气丸广告。我现在常常觉得补肾药没什么用哦，因为人活着啊，真正主导我们自己的是比较形而上的部分。我常